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雨转晴，南转北风四级左右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总体来看，傍晚到夜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请注意防范，明天能见度不错，比较有利于交通出行。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 分别 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9月11号11点33分的17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以愉快的心情走进我们的旅行号1073的。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达达。 今天的口号变了一下哈，我们节目有非常多的口号，有两个 slogan 哈。第一个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第二个是 哪爽就去哪， 旅行五间道哈。 对啊。 这几个令子都好使啊！ 是的。 明年换一换啊！ 明年换 新的， 明天想想 是吧？ 让周团想想吧。对，周团啊， 行。 对，现在是行。旅行号1073，我看行。 对，不错。说到旅行呢，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哈。不管你在旅途当中是否是辛苦一点啊，赶时间一点，你第一次去到这个地方，依然是充满了新鲜的感觉，对吧？就比如说我没有去过这个地方，道道和今天嘉宾去过，我就想去听听你俩之间的感受是否是有一致和不同的地方。 哎，是的。今天这个地方呢还真的巧了吗？ 不是， 对呀，我们两个都去过。 是的，今天要介绍一下我们的好朋友了哈。已经很多次来我们节目做客的超级旅行达人 蓝小西。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小西。 谢谢小西啊。今天我们去这个地方呢，小西想问你一下，因为什么去这个地方，有没有原因和原动力？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当时呢跟我朋友然后商量，既然这么大的一个那个假期嘛，就是说去哪玩比较好，时间又比较长，那又想玩的比较好，节奏尽量慢一些，所以商量来商量去呢，说我们要去一个这种城市 市，但是呢我们还要想再去海岛度个假这种感觉、想来想去呢就就选了这个地方。 那个道道，你有没有自己的这个原动力和 我的原动力是因为一张照片、这个地方因为它有很多的古迹嘛，然后基本上都是以黑色为主， 是， 然后当时看了一张网上的照片，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女生穿着一个大红裙子、在这个黑色的礁石背景之下，当然那个不是礁石是文物啊、的背景之下对，拍了一张照，我觉得超有感觉，我就说这是什么地方，一看哦原来是他，然后我就也是跟我一个闺蜜，我们俩正好有五天假，说走咱们就去这个地方感受一下。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我那闺蜜当时她是因为特别喜欢寺庙、所以就说哎我们得去这儿，特别想去，所以我想 那 既然 寺庙太多， 她想去、就一块儿吧、对 的是的。 综上二位女生的所述、又有城市观光，又有海岛，又有古迹， 对， 又有各种颜色的配搭，这个地方就是神秘的柬埔寨， 哎， 对吧？ 是的， 哎，一个古墓丽影，很多人在里面玩游戏的时候会觉得哇， 好玩游戏， 就是那个用那个 VIP 玩家， 对啊，他们会有对这个地方一些自己的向往，而且我觉得女生去的比男生多，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画画的女生，哦，她们真的就是罗拉那种打扮哈，黑色的皮靴，然后。那个什么工装裤， 工装裤 绿色的还得是啊，配的一身、 还绿色的工装裤， 去的就去了、那种感觉， 穿满了都都是 对对对， 画 笔是， 对， 所以呢，柬埔寨听上去还是一个非常有多元化的地方哈。到底呢，小西和道道去过之后有没有共同点和不同的感受哈？十分钟资讯之后，我们要听听二位女生还有我精彩的分享。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呢，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哈，这个咱眼瞅着双节就要来了， 吃吧。 中秋节十一长假， 然后呢再请一周假，你就可以拼出20天。 是啊，好好的去请哈。 对， 但是呢提醒各位，双节来临了，谨防遇上6种旅行当中的病症。 哎，到底是什么呢？再过2周就迎来了中秋国庆2个假期，许多人已经提前规划做好了拼假出游的准备。但是外出游玩，你的身体是否也做好准备了呢？20天是不是也很辛苦呢？ 是的。 那外出游玩容易得哪些疾病？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哈。首先，哎呀，这周驼， 喂， 你是不是吃了毒蘑菇了？ 第一种就是食物中毒。 哎，还真是啊，大家一定，你这不是吃中毒了，你这是偷吃被发现了，打嗝了吧你？ 你这是吃毒蘑菇吃多了 啊，食毒蘑菇， 食物中毒还撑着了。 哎呦，周驼是有多惨？你能不能盼他点好？ 你俩能不能把我的形象稍微树立的，别老让我贴地飞行，行不行？ 毒蘑菇还吃多了，这是有没有生活常识？ 回到节目当中， 好， 假期出游，野炊或聚餐活动频繁，如果 见着毒蘑菇不要踩， 对、 啊， 如果忽视卫生，食品在操作中极易受到污染，致使就餐人群呢会发生集体性的感染和食物的中毒，有很多临床的症状哈，比如说发热。腹痛，然后恶心、呕吐、胃肠道症状之外，还可以表现为神经系统、循环系统等症状，严重者可以死亡。所以呢，一定要小心谨慎，食物中毒这个旅行当中的第一个病症哈。 对对对，还有呢，第二个就是流感。因为如果要是去一些山区什么，温差会比较大啊。 对对对。 流感是由流行性，就是流感病毒引发的呼吸道传染病，那主要是通过空气飞沫还有直接接触去传播。 没错。 十一前后早晚温差很大，加之许多景点人群。有一个感冒的空气流通不畅就 很容易， 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一定要备好药物啊，谨防感冒。 第三个呀，是很多朋友没法，我这个体质就是晕车晕船怎么办呢？你说哎呦， 晕车药 是吧，而且呢备好之后呢，关键是心理的作用，咱们采访很多晕车晕船的朋友哈、如果你在这个晕船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船上有很丰富五多彩的活动， 对， 比如说发金条啊什么的，他们就不会晕了好， 第四个。 是的。 哎，不要小心，不要 放。不要小看这个啊、哦。 灯隔热就是这么传染的、嗯、啊。蚊虫叮咬。 叮咬。 对 对, 对。 蚊虫叮咬真的是容易引起疟疾、乙脑灯隔热这种虫媒传染病，很严重的。 嗯。 那预防措施，假期出游，如果你要是去一些丛林、草地等场所，最好穿着长衣长裤，然后最好是那种把裤口都已经扎好，这样没有 放在靴子里、放在鞋里头， 可以钻进去哈。 是的， 对，所以呢，尤其是到登革热和疟疾流行的地方，并在外露皮肤上驱抹对不对，涂抹驱虫液， 对， 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澡，勤换衣服， 一定是这样的、嗯。最后一条呢，大家出去一个紫外线比较强烈的地方，如果不是海滩呐、啊、高海拔的地方，因为一开心往往忽视这个太阳晒伤的问题哈， 嗯、 一定要晒伤，注意炎炎夏日的时候在海滩涂防晒霜。如果您要浮潜的话，穿长袖的衣服，不涂防晒霜，因为对珊瑚有影响。 嗯， 还有就是在高海拔的地方，太阳离你很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晒伤之后很难受的。 对啊， 我曾经晒伤过一次，就是 缓了半年， 三个月皮肤才彻底的缓过来啊，都是黑的、掉皮啊，然后爆皮那种的，还痛， 很疼， 对，很痛，对吧？ 对， 嗯，这些就是一些病征哈，都希望各位不光是十月一号和中秋节，每天都应该是这样的哈。 对， 第二条来自于北京的事情，北京旅游咨询助理国际山地徒步大会的活动啊。 上周末呢，北京市旅游委，旅游咨询服务中心举办了2018年北京系列旅游咨询日活动，在门头沟区斋堂镇文化广场举行。 是， 本次旅游咨询展台设在了第九届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主会场。 嗯， 助力第九届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活动，为现场的参赛选手与游客提供旅游咨询服务，还组织了社区游客代表组成旅游咨询徒步团，参加10公里红色之旅的徒步路线，成为本次徒步大会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是的，本次大会除了12公里举人之路的徒步项目之外，10公里红色之旅呢，徒步途经像马兰村古戏台、马兰水库等景点。 嗯， 20公里的水库风情徒步线路将途经大三里古村落的影视基地、斋堂水库等景点，沿途是湖光山色，像我们这个季节非常的漂亮哈。 是的， 大家就会不知不觉就完成了这个徒步的项目了。 没错，还有什么360度全景 VR 技术的应用 对啊， 包括后续的一些这个影响啊，互相借力。融合推广，进一步加强这个活动的覆盖和影响力哈、 嗯、 对，使广大市民游客深入了解这个咨询与功能的利用。 是的、嗯、希望各位的平常呢多多走路哈， 对， 别老坐着不动、 嗯、 哈、 嗯、 第三个故宫最近出版社呀、发布了一个2019年的故宫日历，想必是这个图文并茂的。 我的天哪，那得多少人喜欢啊。 你肯定， 对，我肯定想去看一下这个 周边，买几本送给周董。 是的，好，没问题。 对 啊、嗯、这个故宫日历是故宫最受公众青睐的文创产品之一，故宫出版社10日发布了2019年故宫日历，以生肖猪为主题，选取了故宫博物院的院藏文物当中展现伏猪与富足生活的文物，每个月一个主题，为公众呈现出一派金猪喜贺岁、盛宴长相欢的喜乐场面。 单院长说了， 嗯， 单江院长说呢，2019年的故宫日历已经上线销售了哈，首印70余万册，根据观众的不同需求。球还推出了像普通版、定制版、黄金典藏版，还有汉英对照版，以及故宫月历、故宫手记、故宫手账等相关周边的产品。 哇哦，真的是很棒哎！ 厉害了啊！ 单院长还表示说，故宫日历系列呢，至今已经出版了10年了 。 作为故宫特色出版物，至今已经形成了品牌效应，受到社会公众喜爱和追捧。那故宫日历在文物和观众之间架起了桥梁，在推广和传播故宫文化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也许呢，上市之后。一天，今天是11号，11号吧， 嗯、 售罄，也许都有可能， 哎、真的有可能的， 对吧？希望大家赶紧去买这个故宫的日历了哈。 是的。 第四条呢，首届卢布尔亚纳市龙文化旅游节开幕，这个地方呢到底怎么盛况空前，我们了解一下哈。 嗯， 上周末的时候 啊、 卢布尔亚纳城堡上飞起了一条中国的龙， 哇， 10名旅居斯洛文尼亚的华人青年头扎明黄的头巾，身穿红啊，这就是我们国旗的配色了， 对, 对不对？在激越的这个锣鼓的伴奏之下呢，奔跑跳跃，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舞动黄龙上下翻腾，为首届卢布尔亚纳市的龙文化旅游节热闹开场。 是的，精彩的舞龙表演引来了各国游客的驻足观看，闻讯而至的当地华侨华人更是喝彩连连，拍手叫好， 真的是非常的感人、嗯、 对对对、 嗯、 那这个卢布尔亚纳市龙文化旅游节主办人、卢布尔亚纳城堡负责人马亚泰瓦伦坦女士说，这个龙的形象呢是源于中国古代的图腾，是力量和智慧的象 征，千百年来被视为吉祥的神物。 没错， 非常巧合的是它能喷火，还有着巨大翅膀的飞龙也被认为是卢布尔雅纳式的镇妖神兽。 巧了吗？这不是 巧了吗？这不是你看二者就有机的结合了。 对的， 他说今天中国龙与镇守城堡的卢布尔雅纳龙汇聚一起，给各国游客带来了祥和与欢乐。 是的，这个卢布尔雅纳式的龙文化旅游节呢，为期13天，将在卢布尔雅纳的城堡山上举办龙文化的展览、龙主题音乐会、龙的传说等很多的活动啊。3天时间，如果去斯洛文尼亚能赶得上。 对。 第五条呢，也是曾经看过的信息，但是我没有在节目中跟大家说过哈。 哦，对的。 中国大使馆又提醒各位朋友了，切勿携带大量的外币现金进出印度尼西亚。 哎，是的，这个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近日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切勿携带大量外币现金进出印尼。 为什么呢？ 中国大使馆说，根据印尼央行的最新规定，自9月3日起，除获央行批准的授权机构外，禁止任何企业或个人携带、托运、寄送价值10亿印尼盾（约合50万元人民币）及以上的外币现金入出境，违者将被处以高额的罚款。 挺高的， 挺高的， 对， 大家没必要。 然后这个50万也挺多的啊。 对，咱们要正常旅游的话，其实用不了这么多， 就够了，是吧？ 对。 而且中国大使馆提醒，在印尼的中国企业和公民严格遵守最新出入境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免自身权益受损。好了，时间来到了11:45，马上有请小西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今天在找这个节目展相关的音乐的时候，我听到这首歌觉得哇好超级帅，这个歌曲编曲相当洋气哈，又 R&B 又有爵士和弦，又有非常多的电的 loop 电 loop 鼓的运用， 哦， 唱的也好，没想到节目展有如此洋气的音乐。 哇，这是节目展歌手 当地歌手唱的， 哦， 当地的韩红的角色。 哎哎，好的， 薇娅。好的，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超级旅行达人小西，欢迎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小西。 蓝小西呢，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要分享柬埔寨的一些自己的感受哈。其实作为很多的去过的朋友，都对柬埔寨有一些自己的感受。我们先说说大家去过之后的分享哈。这个朋友叫做颜回忆，他说，一个人去溜达旅行，看晴空万里。接下来一年的计划呀，新疆沙漠、土耳其、泰国、马来、柬埔寨。 哎，你真是都连上了啊。对，然后想梦游青歌，他说因为一部电影探寻一座城市，电影古墓丽影性感美貌的劳拉来到遥远东方寻找宝藏。 对啊， 片中那座如同被森林吞噬的古老寺庙，无处不在的藤树盘根错节缠绕其中，这令人无法相信存在于现实之中的神之秘境， 哎， 就是位于柬埔寨吴哥窟的塔普伦寺。 对，我想二位应该都去过， 是的， 对不对？ 这个是必须去的， 到时候都去过哈。再念最后一条哈，服兵。哎呀，虽然过来柬埔寨一直发烧 啊， 过敏，喉咙发炎， 呵，太惨了，这位朋友 这就是旅行证啊。 哦， 你说是不是？ 是的。 但是后面的感受却是峰回路转。但当你见到这些世界奇大奇迹建筑的时候，你觉得一切都值了。 好壮观。 对呀，你不会知道拍照片的时候一身汗水，放大图片你都可以看到衣服是透的，除了激动还是热。 对，热还感冒还流感， 正好出出汗就好一些了，对吧？ 对， 发发汗吧。 那边发着烧，然后那边太阳炙烤着它，这走路都是飘的。 但是真的，各位朋友告诉我们一个就是感觉，如果你身体不是特别舒适，你到了目的地一看，哇，好一些。比如说我们鼻子犯了，鼻炎犯了，到了一个比如说空气不错的，除了激动还是热。 对，热还感冒还流感， 正好出出汗就好一些了，对吧？ 对， 发发汗吧。 那边发着烧，然后那边太阳炙烤着它，这走路都是飘的。 但是真的，各位朋友告诉我们一个就是感觉，如果你身体不是特别舒适，你到了目的地一看，哇呀，好一些。比如说我们鼻子犯了，鼻炎犯了，到了一个比如说空气不错的地方，一下就好掉了， 对吧？ 所以今天我们要听听柬埔寨到底有什么疗效啊？ 好的，疗效。 说到柬埔寨呢，很多女生想去，也许是因为画笔，也许是因为故事，也许是因为美丽的图片，你应该都 说了。是的，我觉得就是女生对于柬埔寨的向往，往往会是出于一个感性的角度。 对， 真的，你二位是生活当中比较理性的存在了，我觉得，对不对？ 是吗？ 我们没有。 为什么看天？ 是吗？ 说到感性啊，柬埔寨有没有感性元素的捕捉？小西，你先说说你的感受啊。 感性元素，我觉得其实还挺多的。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在那个我们当时是在吴哥寺这边， 吴哥寺 这边，当时我确实身体也不太舒服，因为是就是有点太热了。后来我就在这个外面等着我的朋友，就我闺蜜她自己进去溜达，然后我在外头 也热了出来。 对，然后我就碰到了柬埔寨当地的这个居民，他们其实也坐在树下乘凉。对，然后那小孩其实他看我可能长着一副这个外国的面孔啊，但是我还蛮友善，对我就是微笑了一下。微笑一下，就这个时候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吴哥寺是有很多猴子的。 哦、 有很多猴子，它可能在它的这个就是房顶 上 啊，种的，它就跑来跑去的。然后其实很多游客去了那边呢，他会给猴子喂一些什么苹果啊之类的，猴子就到这个草地上来玩啊，在干嘛？但就这时候呢，就是。我呢其实就在这草地这边走一走过程当中，一群猴子就围上来了。其实我还挺怕的，因为当时猴子他肯定是想说我是拿吃的在喂给他，我觉得还挺怕的。这个时候呢，就正好有一个卖冰箱贴的一个小姑娘，大概也就个七八岁的样子吧，她其实就是在她的这个手里面拿了很多很多冰箱贴。她看到这个情况呢，她呢就是过来就是帮我驱赶了一下猴子，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小的举动，但我觉得其实他们当地的居民也是非常友善的。当我可能觉得很惧怕这个猴子， 一个陌生的国外的朋友来到这儿的时候， 他就帮我驱赶这猴子。所以其实为了表示感谢，我也是买了他几个冰箱贴，仅仅是说其实是可能一个很小的花费。 其实不管目的是什么，这个小朋友的目的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举止是让你觉得很暖的。 对， 是吧？等你走了又来了一个。上 又来 上驱赶 对 六个冰箱贴又卖走了开个玩笑哈，这是与人交流的感觉哈，是几天当中随时会有这样的温暖的镜头吗？还是只有这一幕呢？ 其实还有很多幕，比如说像我们当时在这个就是我们在柬埔寨实际上三天都是包车的， 包车司机 对我们也有很多的照顾，因为很多这个就是去到那边的中国人，他其实就是可能也是说中文嘛，其实包车司机他还是懂一点中文的，因为他毕竟就是需要带着大家可能到处去转啊， 交流 大圈小圈外圈都会带你去转嘛，所以他就是也跟我们讲了一些可能旅行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要注意防晒，再一个就是也确实有当地很多小朋友，他们是为了说因为游客非常多，可能就是从学校逃出来来卖一些铅笔啊，比如说或者来卖一些香蕉，其实这种是非常不好的，所以他就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千万不要给这些孩子钱，可以给他就是一些东西，比如说像一些就是文具啊之类的，或者说像一些画画的笔啊之类的，这样的就是不要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对，包括这个包车司机，他其实还带我们去到他家附近的一个这种当地人要去的一个餐馆，带我们去那儿吃了饭。因为我们其实在就是你再怎么做攻略，你还是有点比较难去找到当地的餐馆。 对， 我们当时在车上的时候就聊说，我们前一天晚上花了$30在一个泰国餐厅里吃火锅，还吃的不是很好。然后当时那司机他就是整个气氛就很尴尬，然后我们就问我们说你们平常都是去哪吃，他说在他们家对面其实就有一个他们当地人经常去吃的一个小餐厅。我说哦是吗？我说大概消费是多少？然后他说你们去了就知道，肯定是很便宜的。结果我们当时去了以后，就那天晚上他确实把我们带过去了，也是很巧，这个司机住的这个就他那个家离我们酒店也就步行5分钟就到了，也是特别巧。这个我们就去了当天晚上我们点了有5个菜吧，才花了$3。我们当时就觉得特别的惊讶，特别惊讶，觉得说 20块钱。 对，其实就特别便宜了。 5个菜。 都是一些家常的菜。 真的。 我们还吃到了烤鱼。 哎、 我们还 没有吃 两条小烤鱼， 当地的就是柬埔寨的粉儿 啊，吃了， 那个是真的特别好吃， 真的太便宜了呀！ 是啊， 我才20块钱还吃到了烤鱼， 对， 对啊、 就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所以当时在车上的时候，那司机比较尴尬的一幕，我们就懂了，我们花了人家10倍的价钱，其实还没有吃到很好。 这个地方的餐馆好找吗？还留意一下吗？ 餐馆其实还是挺好找的，就在我们住的酒店，大概走上5分钟。 酒店是什么地方？住在哪里？ 这是在暹粒还是 在暹粒？在暹粒， 暹粒哦。 它其实就是在这个老城区里， 嗯， 对， 嗯，这是我们的小溪的感觉。道儿，你有没有一些就比较感性的一些认识在那边啊？ 对，其实 找到那个黑色的大墙了吗？那个 大墙 那 是肯定 找到了吧？ 礁石。不是，那是吴哥窟了啊！对，吴哥窟还有就是大家都说高棉的微笑嘛。 嗯， 对，我记得当时就高棉的微笑，我只是看了一个，他是单个拍的那个大图，然后能够看到他的面容嘛。但是我那天1点钟下午，我们俩要准备出门，因为1点可以说是柬埔寨最热的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 一两点嘛， 我俩就是打了一个小突突。哎呀，说实话，那天我已经被晒得有点蔫了。 嗯， 然后我想1点钟就是为了人少，然后去了。去了之后呢？就刚下那小突突，它有一段距离，我们需要走过去，然后才能看到整个庞大的那个建筑群。 嗯， 就我走过去一看，就那种震撼是你没有办法去抹去的。 嗯， 就整个灰黑色的建筑依然耸立在那个一个高处，拔地而起。 嗯， 哇，你当时所有的困倦，所有的疲惫，什么热都不重要了， 吓惊了， 真的，一下子你就快。拍照 是有这 种感觉，真的特别的震撼。 我当时是觉得他那个就是当时我们还去过豆蔻寺， 嗯， 叫这个寺叫豆蔻寺。 豆 蔻寺它其实怎么回事呢？它里面的那些壁画，我觉得就是它那些雕刻艺术是非常震撼我的。 嗯， 它雕得非常细，然后我会觉得说，哦，在这么远的一个年代里，它能够把这个工艺品能够做到这么细致，我觉得现代人都不一定能赶得上。 是啊，而且像这个吴哥窟里面，或者说是。整个因为我主要是在暹粒游玩嘛， 嗯， 就我觉得暹粒，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它的日落。 对， 就是晚上的时候， 嗯， 它有一条很长很宽阔的马路，旁边就是机场， 听着就挺好的。 对，你坐着小突突，然后 完全不像柬埔寨开放你俩的态度。 对呀，啊，有微风拂过。对，然后你就看着那个落日余晖照射着那些丛林，可能有一些阴森，但是呢那种温暖的感觉和它的那种属于东南亚特有的艳丽感是不一样的。 对，我们当时其实日落没有太看， 嗯， 因为当时是大家都是赶到要爬一座山， 嗯， 然后上去看那日落。 哦，对对对， 我们就看山顶好多人啊，我们就说哎呦这肯定 上 不去了， 我都没 让上，必须得排着队嘛。 嗯， 等我们真的排队上去，我估计那个日落都已经结束了。 嗯， 所以我们当时是早上5点从酒店出发，我们去看了吴哥寺的日出。 到底早晨5点钟出发到吴哥寺看日出，那个感觉肯定人没有日落多哈。两个姑娘其实都有感性和理性的体会哈。 嗯， 柬埔寨下面呢还有很多细致的分享，它还有城市，它还有海滩呢，对不 对？ 对 对对， 太多好吃的，不单单是5美元，还有别的呢，对不对？ 对的。 啊，3美元。这个小溪和道道稍事休息哈，下面还有很多关于柬埔寨精彩的分享。 斑马线上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再急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亮红灯，请您等一等，

人多吗？小 溪，这个日出 人其实还是挺多的， 五点多钟 想的多，就大家都挺拼的。我看是 摄影师，摄影师都得起来了。 我们五点钟出发，然后大概半个小时开过去，五点半就到了。五点半到了，对。然后其实这样的话，我们都没有排到特别前的位置， 是吗？ 对，就大家的热情还是非常的高涨。 对，其实去柬埔寨的旅行的朋友啊，他的目的性是很强的， 对， 就是为了去看那些古迹，然后拍个日出日落什么的， 拍那里的美景和那里的日出的风格。 我一点钟最热那会儿，我人都不少，各种旅行团往里进。 对，是， 大家真的是很拼啊。 拍到了， 拍到了， 拍到了。 对，这也得拍到，这要不拍到，感觉真是对不起自己， 真的是。 对，我们就真的是就是眼看着天就是蒙蒙亮，然后差不多的话，它慢慢亮起来的话，你就看到它那个就是太阳出来，把四周都给它就是 染亮，然后 染亮，对对对，那感觉还是很震撼的。 微笑挂在每个人的脸上， 对 对，那个地方高吗？你不说在高处吗？ 没有没有，它没在高处，它其实 这个是在就是在吴哥窟拍的日出， 就在吴哥寺， 吴哥寺， 在吴哥寺拍的日出。 对，还是很棒的。 是的，其实我们的道道是去了五天，小溪去了九天， 对， 一个一个城市，一个两个地方，对吧？先说说你们都去过的那个比较还不错的城市呗，好不好？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 对，我因为我就去过暹粒， 暹粒嘛， 暹粒。 其实我觉得暹粒是一个很多元的城市，就是大家一提到柬埔寨，暹粒可能会有几大奇迹， 对， 像什么这个塔布伦寺、女王宫，这些是距离它的城区有一定距离，对，崩密裂。 我可喜欢这个名字了， 对，崩密裂， 可猛了， 崩密裂，可猛了。 我以前老说崩密裂，崩密裂， 崩密裂哈，还有吴哥窟， 对， 什么这个那个叫巴戎寺， 相对集中 都在那里， 对，巴戎寺是很震撼，就高棉微笑在的那个。 对对对， 应该就是巴戎寺哈。除了这些之外，其实我更喜欢它的是那种城市的部分，它有一个大市场和一个酒吧街，就当地的那种，它就是一块区域。其实它那个是很市井，但是呢又五颜六色，就是女生会特别喜欢它的。好多那种小房子都是那种粉色呀、蓝色、绿色，各家装修都很好。等你到入夜的时候去酒吧街，你就会发现来自各世界各地的游客都在那里喝喝酒、聊聊天， 热闹的， 非常的热闹。也有那些夜市 的， 对，那种卖炒粉的，那真的是三线城市才有的炒粉。然后你去买一份，味道好不好先单说，但是呢这种感觉是非常好， 最起码当地的气氛你是融入了。 热热就热点，挺好的呀。那边有古迹、古寺庙。 晚上你去这个酒吧街很凉快，而且还有卖意大利冰淇淋的店哦。 你看，这完全是个旅游的城市。 虽然不正宗， 对啊， 没关系。我们吃的是氛围， 我们吃的是一种凉爽 啊。对， 热。 我跟你说，我在冰淇淋里面吃出来冰碴子。 哦， 是，不是很纯， 不是纯的冰淇淋哈。 对， 小溪呢？你对这个暹粒的城市的感觉类似吗？ 我其实就是也没有像到了这样去酒吧街呀什么的。我其实。就是更多的可能我们这个行程安排的还是有点紧张了，对，主要是在古迹那边， 对， 然后对咱们这个就是那个古墓丽影那个， 对， 那个我也是 对 最喜欢的， 对，那个比较震撼。当时觉得哦，其实从这个他这个电影当中走出来的感觉，他就是在地上的一些这个乱石啊怎么样的，就是那种造型，我觉得非常非常。 替大家问一下，你们俩都去了这些古迹，什么七大古迹各种寺哈，人是多。那这从早上到他这个寺院不再接待客人，哪个时间去相对少一点呢？就比如说三点去， 这个不行，下午人是非常多的，因为知道就大家其实都知道，就是光照， 对， 你想下午它的光是很好的，都想去那儿拍个什么， 有一个时间点， 对， 时间点。如果你要是想去人还少的话，抓紧时间，在他关门之前的半小时之内，你去 了。 五点之前， 对， 因为我们去那个塔布伦寺的时候， 有道理， 刚好就是已经是快五点了，人家五点钟叫关门，就零星几个游客，加上我们一共超过五个人， 团都走了。 其实还有一个， 对， 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建议，其实大家可以赶着中午的时候，比如说早一点吃饭，因为中午很多人都要撤出来吃饭的。 是的，也可以 进去是很好的。 哎， 就虽然说热，但是你忍着点儿， 对对对，忍着点儿。 中午和快关门的时候， 快关门那会儿日落真的非常好， 对对， 尤其那塔布伦寺，你得。走进去，它旁边是两个小树林，没有多热，然后整个寺又不大， 对对对， 拍照什么的时间够了。 哎，这两个时间差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哈。 是的， 对对，这是两个女生的一些计划和规划哈。当然除了城市的风光、古迹的观光，还有一片海，纯原始的海是很难得的，对吧？ 西哈努克港 是吧， 海港。 二位有没有去过？ 去了、嗯、去了， 当然去过了， 对、啊、都去了， 又可以 PK 一下了哈。 那是 现场的 battle， 现场 battle。 说说，嗯，我们先说不完善的地方。 好， 你们觉得想如果大家再去玩，可以改善的地方， 嗯， 小溪你先来。 对，嗯， 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是可能它的一些海的话还是比较的原生态的、 哦、 对，比较原生态，不像是说可能弄过了，它那个海滩上其实有一些沙子还是有点扎脚， 了解了、嗯、 对、哦、这个是有点扎脚、嗯、就是 原始嘛， 对，因为它因为就是因为它原始，因为去的时候其实当地真是基本上都是一些欧美人比较多，我们观察 了一下、哦、背包客那种， 是的， 对，而且再就是他一家可能一家四口五口，我看还有带俩孩子三个孩子的，就都带过去，因为我们当时住的那个酒店、嗯、它其实是有私人海滩的、 哦、 私人海滩、哎、其实你在酒店里的窗户你是可以看到你眼前的这片海，你就可能哎你拿着泳圈啊或者怎么样的，就会游泳的你也就不用了，就去踏个浪啊或者说去游一下泳是可以的， 嗯， 哦， 刚刚这段描述当中海滩的这个沙子的质量有待提高， 嗯， 对对 沙子质量有待提高， 对对对， 然后再一个我个人感觉其实跟小溪一样哈、啊嗯、就觉得除了它的这个沙质之外，有一些就是我们住那酒店我想起来也是有一片私人海滩、 嗯、 但是那片海就是很宁静，而且、嗯、怎么说呢，就没有那么给人很蔚蓝或者说很壮阔的感觉、 哦、 对，如果你要说去浮潜或者是什么的话、 嗯、 其实资源不是很丰富， 是的， 对， 其实可以出海浮潜，对不对， 对，可以出海， 可以出海， 对对对对、 嗯、 然后再就是还有个建议，就是大家其实不一定要在自己的酒店吃这个、 嗯、 就是你早餐你可以在这吃、 嗯嗯、 然后中餐晚餐你可以到隔壁的酒店去吃 尝尝， 对，因为我们当时就是我们在我们酒店吃了一顿以后，我们觉得哎呀其实一般，感觉就是中餐晚餐很一般、嗯、我们就说哎我们去，因为其实那个海上就是它这一片海其实上有很多酒店都是在享受这一片、 哦、你吃那好的酒店名字叫什么呀， 哎呦这个我还真有点记不清楚、 哦、你住的酒店呢， 我住的酒店是叫一个什么 restaurant， 我就记得、 哦、 度假 什么什么度假村， 对对对对对， okay, 嗯、是的，对，其实我们当时也是特意坐船出海到了一个岛屿、 嗯、 但那个小岛呢因为、真的太原生态了、 嗯、 这跟我们、就是所谓的酒店私人海滩都不一样、 嗯、 它那个沙上面都有礁石，而且没有任何的设施。 嗯， 对，其实那个小岛都旁边只有一个小凉亭， 就野海的感觉呗。 那你们去的是那个高龙萨冷岛？ 哎，好像是、啊， 对，我们当时是去了高 龙 萨冷 岛， 我们当时是从这。 哎呀，这是一个必经的景点啊！ 对， 但是这个景点，我说实话， 高龙萨冷岛 个人的感觉不是很好。 它其实更、就比西哈努克还要原生态。 这太原生态了。 但是这个岛很适合浮潜， 哦、 是吧？去了很多人都是去那儿浮潜， 有目的性。 对， 嗯、可能当年我们是天气不好，没有下去浮潜、 嗯 哦。我们当时去这个岛上，其实还有一个这个小插曲。 哦，说说看。嗯、 对，这插曲是怎么呢？就是我们是、快要到这个歌宫岛。因为你去高龙萨冷、 嗯、 你是必经要必经歌宫岛的、 嗯、 当时那天呢海上这个浪也是有点大， 天气不好， 我们那个船呢也是比较特殊，它这个船呢就是当时它是那个发动机坏了、 哎、 发动机坏了就停在那儿，可能他要找人过来维修、 哎、 说正好这会 儿加把劲跳起来， 正好说大家趁着这个时候可以下这个船，然后带着这个救生衣可以去玩一会儿、 啊、 玩一会儿，然后当时我和我发小，因为我是不会游泳的，但是我这个、 嗯、 我发小我闺蜜她是会游泳的、 嗯、 然后我们就玩，我看船上其实很多人他们玩了一会儿他们就上船了，但是我们就越玩越开心，但是这会儿就其实危险就有点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玩的时候是顺着这个顺流去玩的、 嗯、 但是当我们发现的时候 飘得很远， 我们有点回不来了、 哦、 回不来我们就呼救，但是呼救离这个船又很远， 有多远， 就基本上没人能听到， 多远， 大概有个两三百米的样子、 哦、 但是没有人能听到，大家因为在船上还放音乐呢， 嗯嗯嗯， 大家都很享受这感觉、 嗯、 后来我们就怎么办呢，我们就不行了，就还是得呼救，依照我朋友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俩就奋力游回去，我说千万别再游回去，因为他一个人的体力我担心体力不支，万一到时候他游不回去然后我又不会游泳、 嗯、 而我就属于有点像就是一旦觉得游不回去我这个心就很慌，我心态就崩了，那会儿、 嗯、 就有点崩、 嗯、 后来怎么办呢，我们又继续呼救，好不容易大概可能呼救了有个五六分钟的样子吧，但这五六分钟在海上时间是很长的、 嗯、 就觉得这个暖的很长，哎，就是早上跟我们一块儿搭出租车不是搭那个突突车、 嗯、 从酒店到这个出港的这个地儿的就跟我们同行这个人他就看见了，他说哎，这两个姑娘一直在那儿就是挥手呢，是不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开始他们觉得我们挥手是因为说 好玩快来， 对，很好玩， 玩怎么样的，就正好结果他们那个船员就驾着一辆香蕉船就来救我们了。但是香蕉船它是有这个就是乘客的限制的，一个香蕉船只能坐两个人。后来我发小说，他说那个没关系，你上香蕉船，然后我呢就从这个边上沿着这个边我可以游回去，他就可以游回去，他就游回来了。然后我就乘了香蕉船，我就到了那个船上。好在这个事儿是有惊无险，但是我发小他那个脚也是被这个边上这个暗礁其实也滑了一点。 其实这个事情告诉咱们，就是比如遇到这事故的时候，大家你在下面游的时候别太过于咣咣咣游远了， 对 吧？ 对对对，还是要注意安全吧。 对，你的思维跟别人的思维永远不能同步，记住这句话，就所有都可以解决哈。 对， 这是刚刚说的西港的不好的一些，就是不完善，就不应该叫不好，应该不叫不好，叫不完善的地方，有待解决的地方。那好的地方，比如说原生态的环境，自然而然的会让我们觉得很闲适。 对， 还有就是海鲜的味道，海鲜市场便宜，这个肯定是得天独厚吧。 对对对， 二位都有感觉，对不对？ 对， 小鸡说是海鲜的感觉怎么样？ 海鲜其实我们当时就是在酒店里吃的，我们都没有去海鲜市场，在酒店里吃。但它的海鲜其实价格也不太贵 啊。 我们在西港的话，大概的话消费也就是30美金吃一餐。 哦， 其实消费不是很贵。然后有些什么螃蟹，有一些什么， 对 呀， 30美金180块钱左右。 对，其实是很那什么，而且你想是在酒店，一般酒店它的消费其实还会比较高的。 对， 嗯，对，我们当时是自己去海鲜市场，因为西港有一个海鲜市场。 远不远离的住的地儿？ 离我们住的地儿，那你肯定是开出租车。其实开出租车，那它那个西港城区镇上不是很大， 对对对， 一会儿都到了。然后去那儿之后呢，我们加上去超市买的啤酒，然后加上海鲜，它是在加工完了之后用的碱式炒法，哇，那个海鲜简直太鲜美了。 碱式炒法， 皮虾、鱼，就是那种就是海鲈鱼啊，还有是这个石斑，对，然后再加上螃蟹，再加上这个一些其他的小鱼、小虾、大虾什么的，然后好多份儿，我们七个人的量吧，差不多才花了700块钱。 人民币 啊，这还加了 超值了， 还加了酒税哦， 100美元， 对啊，真的太超值了， 这是非常值的。 对，而且当地的海鲜，就是我终于知道，它那些海鲜真的是甜的 啊， 就炒完了之后是甜的， 非常新鲜的， 对， 都是 根本就不用你加什么料， 对， 甜咸甜咸的， 对，非常非常的棒， 是吧？ 这就是新鲜的， 这就是因为它原始，对不对？人去的少，污染的少， 啊、 海鲜的环境存活的好，人家甜的， 对 吧？ 因为你想，你如果是去一个特别人比较多的这个海的话，实际上它就你像去了海水浴场那感觉， 哦、 对，真是 就哪哪都是人，其实你还 也 完全没有这种度假的感觉， 哪哪都是人，设施完善了，有各种玩的项目，那都在玩，你其实你也玩不了什么， 对 不对？ 对 啊，还不如这片海呢，安安静静的，有点原始，你可以当一个真正的渔民懒散几天， 对， 不挺好吗？ 你就可以在岛上，因为它那个像 也有一些项目的，对吧？ 咱们说那个高棱三棱岛，它还是有徒步的项目的， 它有徒步的项目，然后还有这个皮划艇的项目， 对， 你就都可以去租借， 是的， 而且你那个就是徒步的时候，你到了一个地方，哇，真的是累死了！哎，他就有一个卖椰子的小摊位， 对对对， 特别清爽。 都测试过，你看到这个点就开始了。 哎呀，椰子！ 我们其实在柬埔寨每天要喝一个椰子。 对， 那会儿因为椰子就非常普遍。 是的， 对， 柬埔寨必须得喝椰子。 暹粒的温度和西港的温度哪个更舒服一点？海边的温度。 西港 还是西港吧？对，暹粒温度是真高， 暹粒是太高了， 是吧？ 它是一个纯内陆的城市。 那早晚有没有一点凉爽的变化？比如去夜市买东西的时候。在暹粒也稍微好一点，酒吧什么的哈， 稍微好点 、 嗯、 但是也并没有好很多， 反正都是基础在那边，基础分在那儿， 对 不对？ 你比如说它最热的时候可能是达到39到42度，然后可能晚上早晚温差能31、32这样吧，就差不多， 对对对， 可以。 但是它不是那种很闷的，它是属于暴晒， 对，就暴晒烤那感觉。 听上去在西港，在暹粒这个地方适合走着步行好一点，是吧？ 在暹粒建议大家包车， 对，我建议 包车比较好，因为你这走着太热了，对， 走着 像其他路段 的 话是以这个突突车为主， 嗯， 基本上我觉得暹粒你突突车也行，然后包车也行，但如果你要去稍微远一点的景点，还是包车吧， 包车， 对， 包车的价格亲切吗，小七？ 我觉得我当时，因为我们当时正好赶上这个特价，非常亲切了，大概是不到1000块钱包了3天。 哦，非常 好便宜， 那是 300块钱左右一天。 对、 哦、 对对对对， 哦、拥挤吗？先例像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的城市交通，你会感觉没有什么， 一点也不拥挤。 对 对， 还是非常有序的。 是的，是的，是的。 其实我就想去柬埔寨的朋友，这些地方足够你玩一个礼拜或五天，差不多了， 可以， 对吧？ 嗯， 两天，一天先离那个、那个区域，一天先离那个区域， 对， 对不对？然后坐交通工具到达西港，待个两三天，不挺好吗？ 对，我们当时是飞的西港， 哦、 从那个对，从暹粒机场飞的 西 港，大概是几百块钱机票吧，他那个飞机非常小，大概也就能乘坐50人左右。 哦、 我们下了飞机，就是当时上飞机的时候是等于说机长要给我们安排座位的， 嗯、 要根据你的体重安排座位、 嗯， 要不然他那个有点失衡嘛。然后下飞机的时候，机长还会特别亲切的过来问你说你觉得这个飞行过程当中怎么样， 嗯、 舒适不舒适？ 嗯， 然后我们说很舒适，其实还是挺亲切的。 嗯、 哦、 嗯， 对，还是挺好的哈，因为我没有。就是坐飞机 是 城市之间飞、 啊、 我就只是分别去的这两个、 啊、 对对对 去的、嗯、 有的是单独可以在西港待一天、 嗯、 单独去柬埔寨的暹粒待一天、 嗯、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可 以可 以 是的小区是串联起来的哈 对、 嗯、最后替大家问个问题、嗯、路上的安全很重要柬埔寨这个国家安全问题怎么样指数你大觉得是 嗯 我觉得就是白天的话是没问题晚上还是尽量建议大家还是早一点回去、嗯 哦、别出去溜达 我觉得还是就是从大的这种情况来讲的话、 嗯、 安全还是很安全的、 嗯、 对总体来说还是非常棒的但是就是我去的时候提示大家因为洞里萨湖很多人会去、 嗯、 就是在暹粒的周边、 嗯、 但如果你要是去的时候坐船大家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 嗯、 因为那个好像不是特别的正规 哦， 我感觉不是特别的正规， 哦、就是这个运营商， 对运营商、 哦， 他会把你拉到一个岛上，就中间，然后把你放下，管你就是，其实他也不是说那个要钱或者怎么样， 你们都是自由行， 反正就是 对, 对 自由行， 苦口婆心跟你说，那如果你要是不给或者不留下点什么的话，他那就是一个岛，他不送你回去，你也没有办法。 了解， 对， 哦、这样、哦、 这个不好、 嗯， 这个游客体验不好， 嗯、对， 嗯。 然后因为我们当时是从金边飞回来的， 嗯、 所以金边的话，我们就感觉相对来说治安很就是不太好， 大家比较敏感， 还是要对，还、 嗯、 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就是说在这个保证自己的这个安全的出游， 是是 是， 是 的，是的。 刚刚说的有什么？有冰淇淋，有冰茶，当然是那、 嗯 啊、当地特色就是粉嘛。就还有什么？那就在那。 当地特色其实很多 粉然后海鲜 海鲜还有他们炒的一些蔬菜其实用当地 的炒法我记得当时我在当地喝过一种汤、 哦、 然后那种汤的话就有点像我小时候吃那木姜子酸酸的那个感觉、 哦、 对还有点这种小时候回忆、 嗯、 对我是当时到的时候是晚上了、 嗯、 然后我们收拾出去就我们酒店周围其实没有什么他、 嗯、 那个晚上很黑的很早、 嗯、 就有一个出摊的卖小炸串然后看起来特别 low 但是一吃哇简直了人间美味 真的吗 嗯 哦 对而且再一个就提醒大家其实在暹粒的话它的突突车不是按照距离来算的是按次数来算的 哦 就是它给你开的再远基本上你这一次能完成它也 OK 但是突突车就、嗯、如果你要是让酒店帮你叫的话基本上他们可能都有合作哈 对 对 对对 那就是两个人、 嗯、 或者说你叫什么都他都收你3美元相对来说有一点点贵因为距离很近 对, 对, 对嗯然后按次的话就是距离远的沾光一点 对沾光 一 点 对啊你想3美元 70公里 20块钱 对， 反正就是这样一个风格的国家哈、 嗯， 还是有很多的探秘的感受的哈、 嗯， 背包客特别向往的一个国家， 没错。 也希望各位真的是，如果在掌握了。攻略之后，不去酷暑的这样一个感觉之后， 嗯、 去柬埔寨还是很值得去的一个好地方、啊。 对 对对对、 嗯。 谢谢我们的小西和大大， 谢谢谢谢大家。 我们的 battle 非常的成功，其实是合作了，珠联璧 衡。珠联璧衡， 谢谢。 对。柬埔寨啊，那个微笑去看看吧，挺值得的哈、啊。滑进目的地当中啊，滑进去。 滑进去。 表单弄上了啊。 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